日元115.79，瑞士法郎0.918，加元1.274，人民币6.383，英镑对美元1.355，欧元对美元1.133，澳元对美元0.718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676。港金报16,740元，比上日收市跌150元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793.43美元。卖出1,995.01美元，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36,343点，跌63点。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4,705点，升4点。港汇指数95.5，升0.1。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， 扩阔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通识。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中西医的理论有什么异同，双方面对病症和困难的手法是不是南辕北辙，中西医结合会产生什么效果，应该从哪一方面开始作出尝试，音乐治疗有什么疗法呢？邓达志同嘉宾黄惠康医生、蔡子铭医师一起讲中西医与音乐的碰撞。 今晚10:30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广东广西。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，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，还要妥善保养渠管，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。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，就要尽快维修。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，详情浏览 bd.gov.hk。 声音更立体，意见更多元， 继续去关注住个疫情的发展。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， 第四波所用的措施呢，现在全部都适用，希望现在落重药可以熔断它两个礼拜，找到所有潜在但是未浮面或者不会浮面的个案，只要我们守个边防守得好，跟住令到呢将这个 Omicron 不会再被它扩散。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:00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勇于改变，敢于创新。 港台电视31，紧贴时局，关心世情。 1月3日起，星期一至五晚8:00，凝聚香港社会时段。 星期一， 香港故事，世纪物语。 星期二， 孩子城市闯荡记。 星期三， 盘点政策。 星期四， 铿锵集。 星期五， 以事论事。港台电视31，狮子山下新经典。 由而家至深夜12:00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通识。Free as the wind， 广东广西。 好啦，又回来星期四的广东广西，我是今晚主持人邓达志，对面呢有我们老友的黄惠康医生， 大家好， 有一个新朋友蔡子铭医师，是啦， welcome。 我们今晚一起讲的话题叫做中西医与音乐的碰撞，因为你两个其实都是医生，两个都是音乐人，一个是西医，一个是中医，但两个都是音乐人，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，这个这样的碰撞在这里。 要碰一碰先， 好啊！嗱，黄惠康医生就我哋系我哋嘅嘉宾主持好耐啦，咁所以咧大家都好熟佢啦。咁尤其我哋嘅广东广西嘅 Jingle 咧，都由佢唱，佢作，佢作，佢唱，系啦。咁咧，所以大家都好熟佢嘅歌啊，同埋佢啦。蔡子铭，你讲下，讲翻你自己啦。我知道你即系有嚟港台其他节目嘅。在廣東廣西是不是第一次啊？ 廣東廣西肯定是第一次。 好，你介紹下你自己先。 我是一位中醫師嚟嘅，係啦，所以點解即係中西醫與音樂嘅碰撞？咁我如果介紹自己嘅話咧，我會先講即係我自己喺ATV。 亞視，即係我相信可能有啲聽眾仲記得嘅，係啦， 絕對記得。 咁啊，喺喺2009年嘅時候，當時咧我剛剛將要入讀中文大學中醫系嘅時候咧，咁我就參加咗一個亞洲電視嘅歌唱比賽，叫亞洲星光大道。咁啊，當時咧隔離台咧。就亦都有嗰陣時好興一啲歌唱比賽嘅，即係由台灣傳入嚟嗰種風氣。咁我啱啱就係嗰亞視嘅歌唱比賽嘅第一屆。咁我當年就呢個歌唱比賽咧都橫跨廿幾集咁樣，即係差唔多幾個月嘅時間，即係經歷咗好多嘢，最後我攞咗季軍。咁跟住就順利嘅入行 ATV 啦，跟住你知道 ATV 當時亦都唔係做歌手嘅，其實我最後嗰7-8年咧喺 ATV 做咗主持多啲嘅，主持嘅工作多啲。 嗰時一路翻緊大學，係啦，讀緊中醫就一路喺亞視做緊主持人， 係啦，冇錯，一路做到亞視真係。可以讲啊，执笠嗰一日， 可唔可以讲？其实系个年份咧，系19几多年或者20几多年？ 2009年我系入亚视，咁应该就系咪早3-4年前啦？亚视就即系执笠 唔喺度啦，吓 系啦，唔喺度啦，系啦。咁当时就系、是、同时我亦都毕咗业，差唔多1-2年。 系 咁，所以其实嗰个时间 timing 都好啱，即系亚视冇咗啦。咁我专心我嘅，即系唔系黑心咁嘅意思，但系啱啱好个时间嘅 timing。我觉得有时我啲人问我啊，你觉得你点解会做中医？我觉得都有啲命运喺里边嘅，即系好多时候嗰个 timing 啊、时间啊，系刚刚好咁样。 系啦，但系呢个做中医呢样嘢咧，系咪你？一路以嚟嘅一个理想咧， 梦想咁样系咪啊？ 系， 我知道好多我嘅同行咧都有啲古仔，例如细个体弱多病，跟住俾中医救翻生，或者有啲唔同嘅古仔。但我其实好简单嘅，我自己比较中意中国文化，所以其实我当年其实系想读传理嘅，即系我想做一啲新闻嘅工作啊，中意写作啊咁样样。咁但系嗰阵时因为好多嘅原因啊，分数啊，高考嗰阵时仲有高考啦，即系中七。咁好多唔同嘅因素，我就最后就读咗中医。读中医嘅时候咧，我都仲谂住话啊，读一年试下转翻去读传理先咁样。咁但系真系读咗中医嘅时候咧，就发觉原来我真系中意中医，即系同埋有一次真系学咗少少中医，即系学咗啲针灸。咁我翻到去电视台嗰度，有个服装间嘅姐姐，喂佢脚痛喎、咁样，咁我真系帮佢落咗一针喺某啲位置，啊佢即刻可以起翻喺度，即系行下路啊咁样样，冇咁痛、咁我嗰一刻我好感动。 你经常翻去帮人哋针灸啦，之后就 系啦，同埋经常有服装间嘅姐姐，可能帮佢有问题会针下咁样咯，咁同时间又会。即系喂蔡子明，帮我把个脉先咁样，即系大家都当我系一个小医师咁样嚟玩下咁样，跟住系咯，即系一路喺亚视度过嘅呢段日子，其实都系我操练医术嘅一个好大嘅地方。 王伟 好开心， 就熟佢噶啦。咁咧佢就系喺港大读紧医科嘅时候咧，咁参加呢、這个。參加呢個無線嘅 新秀 比賽啦，咁終於就係喺學業與星途之間，咁佢選擇咗學業啦，繼續咁樣做老人科醫生啦。咁我哋大家都好熟佢呢啲故事嘅。咁咧，但係你有冇放棄唱歌啊？而家 唱歌我又唔可以講放棄嘅，我會沖涼嘅時候唱啦，會唱俾屋企人聽啦。 好嘥喎！你話聲咁， 自己都會多謝你，多謝都自己都會練歌，但係我可以讲即系我唔会将唱歌作为事业咯，而家。但系如果譬如有啲宴会啊，朋友好开心，譬如佢婚礼邀请我唱一首嘅，我会毫不怕丑咁样上台为佢唱一首啦。咁我觉得我会而家将唱歌当为一种技能啦。不过好难讲嘅，或者最后有，或者可能日后有机会，可能又会唱一首关于中医嘅歌，系咪啊？呢啲好难会知道，但系目前嚟讲，我觉得我都做咗中医，哇，数下手指有7-8年啦。咁我觉得我都要对我病人负责。 但系王伟康咧，而家咧佢就越嚟越多音乐嘅作品啦。 明白。 咁佢自己咧就即系自作自唱， 自作自唱， 自己填词咁咧，即系做埋制作啊，咁样即系佢都好，即系佢好，即系佢好 into 呢个。歌唱嘅副業，歌唱副業啊，咁佢有 YouTube 咁就好多嘢做，其實都好好玩嘅。因為我點解咁樣講咧？因為人生咧，有時唔係淨係得一條路嘅，人生其實好多條路嘅。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時裝設計師都好啦，咁我都其實我都好跨媒體，我都做緊好多唔同嘅嘢。失去時間，我講緊 电台节目， 系咯， 咁亦都即系我都写作咗好多年啦，咁吓，咁我觉得唔系坏事嚟嘅，即系你可以当佢系一个半个事业又好，你可以当佢系一个嗜好。在你即日常，即你工作上面都比較困擾嘅時間咧，有啲俾你舒緩嘅。咁好似阿蔡子明今晚就話我，佢話其實你都你困住有啲，你好多你係好濕，係咪好凍？冻定系冷啊？ 即系你话我讲你个身体系咪？ 系啦，就好你好屈， 帮你把个脉， 好屈同埋好 即系系啊，冇错。我嘅意思系话你个身体咧偏寒同埋偏屈， 寒系寒。 即系我就话啊，联系到你以前咧，可能喺再做一轮早年轻啲嘅时候，可能工作啊压力比较大。即系中医睇一个人嘅身体咧，佢特别嘅地方就系你身体有呢个寒紧张度好高嘅状态。我哋咧唔单止联系到你而家嘅一啲病理嘅症状，譬如可能啊，你个寒喺颈度，你颈痛咁样，我哋仲联系到啊，点解你会有呢个寒呢？原来个原因可能就系、是、啊，好耐以前 积累落嚟嘅， 可能系哇嗰阵时做时装压力好大，可能系要飞嚟飞去，可能劳损过度咁样，即系我哋会将佢同一个人佢啲好根本嘅嘢联系埋一齐咁样。咁呢个系中医嘅，我觉得几特别嘅地方。 所以你两个摆埋一齐讲，其实好好玩嘅，因为咧，黄伟康咧都佢曾经读过中医嘅都 系啊， 有咁嘅事。 最近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，夜晚黑读啊，咁佢上啲 course 系啦， 佢都想作为一个西医，从一个西医角度咧去了解即系中医嘅一啲事情，可唔可以结合埋一齐喺佢个？即系医治啲病人嘅时候咧，可以用得到啊咁咯。所以我觉得都好 interesting 嘅。 我自己都欣赏中医噶，真系。系啊，即系我首先咧，我咧就真系对中医嘅了解咧，真系好 tiny 好少嘅啫。咁即系大大话都系读咗两个学期啦，即系呢个低班同埋中班。但系咧，我自己真系好欣赏咧，即系因为其实系佢积累咗好多中国人嘅智慧喺当中。 明白。 咁可能近即系几十年咧，中国系而家先至稳定翻落嚟啦。咁可能有一个断层咧，就冇时间精力咧去研究啲即系医学咯。咁发扬光大咧，我谂系指日可待嘅，即系其实。 多谢你。 不过我哋都希望咧，即系其实我身为中国人啦，我觉得中医都系国粹嚟嘅，啱唔啱啊？ 啱吓， 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应该大家要把握得好啲咯。咁但系点样同西医去 merge 咧？咁呢个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，因为基本上嗰啲believe 啊，即系嗰个基础嘅考虑咧，例如话器官都唔同嘅。其实我哋话肾咧，其实以我嘅有限嘅知识啊，中医咧其实包括埋性器官嘅。即系同埋个泌尿系统， 包括埋生殖嘅功能， 系啦，即系生殖器官嘅，即系所谓咁样啦。咁但系咧如果系西医咧，佢系reproduction， 即系繁殖系统个就系一橛嘅，泌尿系统又系另一橛， 分开咗嘅。 咁所以咧，如果要将佢哋呢啲嘢摆埋一齐咧，我谂要少少时日咯。咁但系有大把人已经做紧研究， 明白？ 我睇几睇， 好欣赏阿黄医生。我讲一样好得意嘅嘢，最近我有个病人，佢因为我系楼上铺嘛，所以同埋有时收急症咧，未必可以约到我时间。咁啊试过有一次咧，病人佢食咗一段时间药啊，佢停咗一阵中药啦，咁佢有啲感冒，临急临忙感冒得好犀利，咁佢去睇楼下西医咁样，咁跟住个西医话，佢讲啲中医嘅嘢，你系颈度唔系好痛啦，应该颈痛啊，佢嗰阵时感冒得好犀利，颈痛，个西医帮佢揿咗两下颈，跟住佢痛翻啲， 有机会佢都系学过中医， 我怀疑就系黄医生帮佢揿嘅， 咁佢应该唔系我嚟， 系啦，所以其实阿黄医生讲呢个互通呢样嘢咧，我相信。即系以前，如果你讲中西医，可能即系有对立面咁样。咁但系而家，我相信有好多嘅西医佢会认同中医嘅一啲嘢。咁当然，中医我哋觉得喺西医嘅范畴里边啊，我哋都会学啊，我哋都会认同某一啲西医嘅嘢，系啦。 嗱，喺我眼中，中西医入边咧，又即系最矛盾嘅有其中一样嘢吓，最常见的一样嘢。中医就话咧，你有咩事，你要戒食。边啲人唔准食咩嘢，边啲嘢？但西医好医生就话：我哋冇呢啲嘢嘅，我哋即系俾啲药你食，你咩都食得噶啦。即系，但你哋会唔会有啲共通点咧？其实咧，真系某啲病啊，某啲嘢咧，系有啲嘢系你系最好少啲食。 我覺得你問呢個問題好好嘅，其實、我又覺得咧，其實咧未必絕對係完全相反嘅嗱、第一咧就係、出現呢個問題咧，就係、都係翻翻我頭先講嗰樣嘢，即係西醫咧佢哋嗰個理論咧基礎啊，佢係一個完整嘅理論。咁中醫咧，佢有另外完全另一套嘅嘢。咁呢兩套嘢未必擺得埋一齊係真嘅。咁、但係咧。我而家每日咧去睇我哋病人嘅時候，譬如啊，就話有個人咳嗽啊咁樣啦，咁、我自己個角度嚟講咧，就有好多時咧，嗰啲人可能氣管敏感咧，咁、最重要就係冰凍嗰啲嘢真係唔好食啊，因為一食咧，有時咧佢都會影響嗰啲氣管收縮啊咁樣，跟住會咳啦咁樣，咁佢好。通常會講話，誒咁啊，生果食唔食得啊？咁樣嗱，我話嗱，首先問一問你先，你由細到大咧受中醫嘅薰陶有幾多先？咁、如果你同阿黃醫生一樣， 你要睇佢接受程度有幾多。 如果你同我一樣咧，由細到大咧係冇乜即係受過中醫影響嘅，咁我就覺得你食生果係可以，因為嗰啲纖維可以幫你啊，維他命 C OK。但係倒翻轉嚟講咧，你咧如果係個薰陶大嘅話咧、你成日認住咧，誒呢啲生果真係有問題。提嘅话，你就不宜唔好食生果啦、 其实心理因素都有一部分。 咁、而我又觉得呢个唔系绝对嘅 factors 咯。咁最重要咧就系、如果系冰冻嘅生果，你就唔好食啦，即系咁讲咯。咁通常啲人就会 catch 到，咁就会明白咯。咁、要视乎佢自己嗰、那个 接受程度、 接受程度系点样样咯。觉得系啦， 我就觉得我同阿黄医生用另外一个角度嚟解释啦，即系我觉得中西医咧总有一日吓。未必是我有生之年，总有一天会 merge 埋一起，会结合埋一起的。咁点解我会咁样觉得呢？我想起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个叫黑超特警组嘅电影，叫 Man in Black。呢套电影就讲外星人咁样。第一集。 Okay, 我有睇。 咁我记得最后一幕呢就係话啊佢喺大家抢夺咗好多嘅一样宝物。嗰、个宝物上面呢就係个猫挂住一个类似啷啷咁嘅嘢。那个啷啷里面点解大家都抢佢呢？原来里面系一个宇宙嚟嘅。个意思系啲咩咧？就系、我哋中医咧，点解同西医睇嘢唔一样咧？就系、我哋中医观天地日月嘛，即系我哋将宇宙嘅一啲规律摆喺个人上面、啊，我哋觉得人同个天地系相关嘅，所以啊，我哋会觉得秋天应该点样样，冬天点样点样，我哋觉得佢哋对人体影响系大。 呢样嘢好正，我真系觉得 系啦。咁但系咧，西医佢同中医走嘅就唔同嘅方向。即系佢可能就睇啊个细胞里边有啲乜嘢嘢啊，我哋嚟紧要医治呢个癌症啦，癌细胞里边有啲咩啦，啊个核子里边点啦，越走越细系嘛，即系个单位越嚟越细，咁其实咪好似个猫里面个啷啷咁样咯。最尾有一日咧，佢哋会发现，原来个细胞里边或者某一啲最细微嘅嘢里边，又系一个宇宙嚟嘅。咁所以，最终又翻翻去中医度啦。其实原来去到最细系宇宙。我哋中医去到最大，原来都系宇宙嚟嘅啫。咁所以我觉得总有一日咧，中西医会结合埋一齐嘅。咁但系需要好多嘅时间。 内地嘅医学嘅教授咧、即系佢哋个，即系佢哋要读医科咁啦。咁你首先咧，佢读嘅咧系要将即系西医最基本嘅嘢咧，全部中医一齐学嘅佢哋。即系佢哋唔会将佢分开嘅。又去到一个阶段咧，先至将佢分开中医同埋西医。所以即系佢哋基本上咧，譬如你话中医咁啦，中医就你唔会打针啊，唔会嗰啲嘢咧。但系喺内地咧，佢哋会嘅。 哦，系， 即系佢哋系，即系佢都会即系量血压啊，即系啲嘢咧，全部都学晒一套，即系同西医一样。咁之后先将佢分开嘅啫。 冇错，内地好多嘅中医咧，佢都兼有西医嘅学位嘅。即系阿 William 讲紧呢个情况，所以好多时候咧，亦都造成中医嘅一个冇咁好嘅以前嘅一个风气，就系、有好多嘅中医咧，佢依赖咗西医嘅一啲药物。同埋咧，亦都內地可能有一啲嘅，即係中醫，佢可能覺得啊，中藥可能唔係好有大作用嘅。咁跟住中藥其實係一個幌子嚟嘅啫，佢其實用緊好多西藥去幫佢醫，其實美其名其實就係一個西醫嚟嘅。咁佢用嘅就唔係中醫嘅思維咯。內地係有好多呢一種嘅，但係當然都有好嘅地方，就係有啲人佢確實將中西醫佢都識結合埋一齊咁樣咯。有嘅，好多嘅。 会唔会呢个系一个嘅步骤咧？即系我哋就算香港有好多人都系 強調緊咧，就話中西合璧啊，又成。其實佢哋正正可能就未必係話即係個用個用個即係假象俾大家，而係真係想做緊呢樣嘢咧。係啦，即係我諗佢哋可能就係個步驟做，就係正想做緊呢樣嘢咯。 我相信每個地區有佢唔同嘅一啲階段啊文化。香港點解同內地唔同咧？就係因為內地咧佢有中醫院嘅，香港咧就未有中醫院。咁譬如好簡單，一個病人流血不止，咁佢嚟揾我，如果佢嚟診所揾我，咁我真係搞唔掂喎，係咪啊？係咪揼啲雲南白藥佢即刻止到血咧？咁又未必得，所以有一啲確實係要醫院啊、急症啊，有一啲嘅處理咧，香港係做唔到嘅。呢個內地就做到啦，內地嘅中醫院就得，所以係有唔同嘅地域嘅文化，大家嘅唔同啊。咁我覺得香港就係守住中醫嘅 嘢。香港幾時會有中醫院啊？ 好似系2025年，系啊。 因为我最近我哋有个朋友，我哋识一个朋友都系筹备紧呢样嘢嘅，好似系。 应该最近呢、這个， 我哋有一个朋友系嘅、 中医院好似就系、是、浸大嗰方面咧，就投到呢、這、一个投标投到呢一样嘢咁样，咁都好快嘅。咁但系我哋中医界都好期待。 2025年就其实已经做紧嘢噶啦，已经 应该 做紧嘢噶啦，系啊，系啦，冇错。都期待呢样嘢发生、 会唔会有即系对你哋嚟讲好一个好大嘅进步咧？系喺中医界嚟讲， 咁都要实际即系有呢样嘢，我哋先至睇到。但系大家都期待呢样嘢啦，因为中医院可以做到嘅好几个方面嘅。第一，临床上面啦，即系香港嘅学生，中医嘅学生唔一定话要去内地度睇内地嘅病人啦，可以睇下佢哋本地实际自己工作嘅时候啊，我会遇到呢啲病人嘅。咁同内地某一啲嘅病人啦，地域唔同啊，个病种可能会唔一样啦。教学上面啦，临床上面啦，推广中医上面啦，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做啦，系好有意思嘅。都期待啊， 系啊，非常之期待。嗱，咁啊，而家系时候咧，咁我哋要播我哋今晚第一只歌啦。咁第一只歌咧，先拣咗蔡子明嘅，系啦，呢一只咧系宗教歌嚟嘅吓， 系冇错，冇错。 咁呢只歌咧叫做《昨夜耳多久》，咁咧我哋听完呢只歌之后翻嚟咧，就收一点钟新闻之后，我哋再继续讲东讲西。OK，thank you。 再看怎都看不透，但我惊觉脸上不见了泪流。黄色灯口附上忧郁跟罪疚，到黎明时候让我乘潮飞走。暗未到尽处，那可算望？无论错是那么张狂，我已得到宽恕最以往。夜再不看，因我觅到命里最好一个地方。天天心会安，不需向后看，全凭你令我珍惜这远方。 这萤火。 本港新增3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，当中30宗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。其中確診空姐母親群組在擴大，有多人確診，包括一名印佣，曾經與那名印佣在教會聚會的教友亦都初步確診。另外，空姐母親上個月30號到過黃室堡一間酒樓，同場另一名食客初步確診，衛生防護中心下午到場視察。財經消息，道瓊斯指數報36,235點，跌173點；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,680點，跌19點。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，港元7.802，日元115.77，瑞士法郎0.918，加元1.277，人民幣6.387，英磅對美元1.353，歐元對美元1.132，澳元對美元0.716，新西蘭元對美元0.674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,790.31美元，賣出1,790.84美元。天氣方面，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。预测本港大致天晴，听朝天气转凉，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，新界再低几度。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，初时离岸，间中吹强风。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，朝早仍然清凉，星期一云量较多。依家气温19度，相对湿度81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。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九二六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世杰，揸住佢啊！香港嘅农业靠晒你啦！ 咩嚟噶？瑞文，咩靠晒我？ 本地花卉嘅种子啊！你唔系话想做花王嘅咩？ 咁睇得起我？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跳出直播室，去到种子农场，直击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里面农产品嘅前世今生。食之前一定要听啊！ 而我陈家俊就请嚟文安队讲下点样做社区教育啦。 星期六中午12:03，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。 大气候。 我89岁，打咗新冠疫苗啦，中咗新冠，得咗重症，咪重大件事。 听医生话，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，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。 我80岁，我哋打过流感针，都打咗新冠疫苗啦。 佢打我又打，冇咩唔舒服。 18岁啦， 用打针，可以饮茶，见到孙仔。 老友记，你都快啲打啦！ 港台电视31，勇于改变，敢于创新。 My last name is Lee, Bruce Lee。 港台电视31，周末大电影时段，呈现李小龙经典作品《精武门》。1月8日星期六晚10点，狮子山下新经典，港台电视31。 色无限， 蓝色， 色无限，蓝地球。 当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比特币为法定货币，这个全球首创的举动令国际社会震惊。本来不受世人关注的萨尔瓦多，一夜之间成为大家议论纷纷的国家。究竟萨尔瓦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？萨尔瓦多在1821年从西班牙人手中取得独立之前，由14个欧洲白人精英家族控制全国的经济。独立之后，这些家族继续掌握政经大权。在一个财富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的社会，老百姓活在极端贫苦受压的环境，他们渴望公义的情绪日渐高涨。不过当美国以门罗主义取代欧洲在拉丁美洲的势力，日子一样不好过。一个面积20,000+平方公里的小国，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控制之下，扮演了美国后院之中的后院。这个 深深藏于中美洲的国度，经历了残暴的军人独裁和漫长痛苦的内战。内战令萨尔瓦多元气大伤，经济一蹶不振，国内人口有三成是文盲，过半人口就生活在贫穷线之下。此外，内战后遗症还带来不少社会问题，从毒品到暴力、恶劣治安等等，令到国家没办法发展起来。蓝地球，张翠容撰稿。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色无限， 色无限知识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十一点钟的新闻之后，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，继续中西医与音乐的碰撞。对面有黄伟康医生同埋蔡子明医师。好，嗱，今次咧，头先我哋讲咗即系啲中医西医嘅少少嘅碰撞啦。 系 咁啊，呢半个钟我哋讲讲音乐咧，有冇谂过吓？即系有冇谂过，如果你终于读完咗医科？而是你哋冇做医生、冇做医师，继续唱歌，有冇谂下你哋可能会去到咩程度呢？ 我讲先， 咁 其实呢啲嘢好少去谂嘅，因为老实讲，我觉得我其实中意做中医多啲嘅，我知但如果你话我，如果我跟住顺住嗰个路，我而冇做到中医师嘅话咧，我可能。嗰陣時其實有啲機會咧，去中國內地嗰度咧都有啲歌唱比賽噶嘛。我諗我可能會去咗中國內地有一啲選秀嘅比賽啦，再參即係除咗亞視嗰個之外，我再可能會參加咗中國內地嘅歌唱比賽啦。咁我當時又我普通話又唔差啦，咁可能喺國內又會有一啲嘅工作咁樣咯。咁可能我最尾就係、是、國內同埋香港兩邊走嘅一個歌手啊，類似藝人啊咁樣嘅嘢。咁而家因為疫情嘅，我就通唔到關，所以我就留咗喺香港，咁就出席香港嘅活動啦。類似咁樣嘅發展咯，係。 但你有冇咩即係譬如你如果係目標啊？你一個歌手嘅話，你會有咩理想咧？你係 嗰陣時仲好年輕嘅時候咧，即係覺得啊，唱歌可以改變好多人啊。咁我會覺得啊，可能會想。以前有做啲宗教嘅歌手啦，諗住咁而家人大咗之後咧，個諗法可能有啲唔同。如果我而家仲可以用一個歌手嘅身份咧，咁我可能會先將自己可能推去某一個高位啦，俾多啲人認識啦。咁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，即係內地有好多唔同嘅網絡平台啊，可能唱歌啊或者作歌啊。咁跟住做完呢啲嘢之後啦，可能我先至翻嚟再寫一啲書啊，或者寫一啲文字嘅嘢啊，即係可能用呢個身份做其他一啲同音樂唔係好相關嘅嘢啦，係啦。 嗱，黃偉康個情況就有啲都唔同嘅，因為咧，因為你出道嘅時候咧係講緊公元2000年之後嘅事啦，已經係嚇，咁咧就。但係阿 Bruce 嘅時候咧，就係香港娛樂事業係好興旺嘅年代，非常蓬勃啦。咁去參加新秀比賽啊，咁咧，即係你如果係真係要 insist 一路唱歌落嚟嘅話咧，咁以你把聲，你肯定有一個職位嘅。 我覺得我有作為嘅應該本應。但係嗰時咧，其實咧，我都係基督徒啦。咁我讀醫科係有個目標就想第時咧可以做幾樣嘢嘅，包括咧就做木果界醫生啦，即係咁諗嘅嗰時。咁第時咧就可能會想解決一啲好難解決嘅嘢，例如糖尿病，因為嗰時候我媽咪有啦，咁樣我好想啊，第時我可以解決曬全世界嘅糖尿病，即係我有呢啲諗法啦。咁嗰時我一直都中意唱歌，咁喺大學二年班啦，我記得嗰時咧 考緊試嗰時候，我走去影一輯相，又要交俾即係依個咩啦，即係華星啦。咁跟住試音啦，試咗兩次。咁到黎小婷拍曬膊頭咁嘅啦，話：哇，你好好喎、啊，你點點點啊咁樣話。話你應該助二望，唔係助三望二㗎啦。不過第一名係冇你份嘅，一定。咁佢話：誒、哎，第時你知點解啦咁樣。嗱、我睇翻咧，其實我係咪一定會OK 咧？嗱。好嗱，課即係之前我去做呢樣嘢嘅時候，第一嗰時冇乜大學生唱做歌手嘅，所以邊個睇準呢樣嘢？我比較即係接受咗高等教育啦。第二嗰時我係用自己作嘅歌去唱歌，嗰時冇乜歌手真係自己作歌嘅、所以有埋點同埋阿黎小田好鍾意我啲 style 嗰時，咁、都會傾啊咁樣，不過就要求我唔好。讀醫咯，佢話你讀第二啲啦，咁過下骨就得啦。因為到時你要做好多宣傳嘅嘢。咁、但係而家咁係咪我因為現實一定要讀醫啦？咁佢就我就入唔到啦。咁嗰時我喺新秀都識得，啱啱幕後我哋同佢傾嗰位人士啦。咁嗰時好熟啊，一知道我落選咧唔睬我啦，好現實嘅。咁但係咧，倒翻轉嚟睇，我睇翻嗰一屆咧，我應該係第五。唔知系第五届喎，好似文佩玲第一名嘅嗰次。咁咧，我觉得我一定系唔及，因为我都见到梅艳芳噶，其实。但系梅艳芳咧，可能我唔够靓仔，唔够高啊，佢冇乜睇我啊。嗰年咧就阿黎明都有份嘅，应该。所以咧， 你讲做乜嘢先？梅艳芳阿黎明做乜嘢啊？ 我意思啊， 佢哋唔系比赛啊，系咪？ 我意思，我见唔到黎明，但系我话梅艳芳都睇我比赛嘅有时，咁梅艳芳对我冇乜反应嘅，但系都好留意望住啦。但系咧，我而家即系件事完咗之后咧，我睇翻第五届原来有阿黎明喺度，咁所以咧，我系咪一定会红咧？咁未必嘅，我觉得。 黎明参加第五届。 我睇翻好似系啊，所以咧，如果咁样样，未必会红噶，咁所以 never say never，可能我做完之后咧，两头唔到岸都未定噶，其实都啊，虽然我啱啱讲咗话，我又识作歌啊，我又大学生，系咪真系会入到屋咧？即系个个家家户户都中意你咧，唔系咁啊。 入屋嘅缘分好难讲噶，任何嘅行业咧，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公众。會跟你 contact 到的任何的事業呢、都需要入屋的 quality、入屋的 quality 呢原來是沒有人可以即係冇人可以 抵 能，你有咁多咁多分，你加埋你就得噶啦。原來係冇噶喎，原來係即係好多人都以為自己得，原來係唔得嘅。亦都好多人冇人會諗啊，女方得嘅，女方係得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呢個咧，即係入屋，即係呢個就好考人。即係就算你唱歌當然啦，藝員當然啦，就算我哋做 designer 都係，你 designer 入唔入屋咧係好重要。即係入屋嘅話咧，即係變咗 household name 啊。有啲咧你係可能喺行內咧，你係會。即系你有个成就，系啦，大家都会大家都会认同你，大家就喺堂内，大家会认识你、认同你。但系咧，你行出呢个圈子系冇即刻冇人知你系边个。咁你so often 喺好多唔同嘅行业都有呢个情况咯。医生都一样， 我亦都相信咧，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好重要啊。即系好似啱啱我哋班友都讲咧，香港咧呢几年咧真系好少偶像。突然之间 Mirror 爆咗出嚟嘅时候咧，哇！你睇佢嘅个热度咧、高度咧，真系超晒嚟。 因为我哋太耐冇偶像啦。 系啊， 系咪因为太耐冇偶像，所以佢一定成功？唔系，即系佢一定有佢哋嗰个条件先至能够。行得上嗰步，但你想想你睇你数得出出边所有嘅公共交通工具啊，即系街边啲旧广告， 广告 全部都系佢哋嘅，呢个真系好犀利， 犀利到不得。 即系你喺过去咁多红歌手、咁多红演员，都冇一班或者冇几个，即系嘅明星咧，可以 cover 晒所有呢啲范畴。但系而家咧就根本，因为第一佢人多，人多有每一个咧即系。起碼有幾個啦，都有佢特別嘅情況，即係你睇樣有樣，睇跳舞又跳舞，唱歌又唱歌 咁樣，係嘛？ 即係各種唔同嘅類型咧，都可以 fit in 唔同嘅範疇，可以咧，即係盡領風騷，完全俾佢。 我又特別咧，即係欣賞咧，佢背後嗰、那個即係、那個音樂嘅。 班底啊，即係好似有 Eric 啊，佢哋嗰班，即係佢哋好 trendy 嘅嗰啲音樂，全部都，我覺得係而家正正我哋啲年輕人係中意嘅， 中意嘅曲風係咪 啊？曲風啦，同埋佢演繹嘅方法啦。咁如果俾我唱，我都係唔得嘅，我都係未必會好似唱到佢哋咁嘅能力咯。 我覺得即係我聽咗阿黃醫生講啦，同埋阿William 讲，即系你哋对于呢个娱乐圈嘅一啲娱乐事业一啲睇法，其实即系我啱点解觉得，即系话如果我当时真系拣咗即系做歌手呢一个行业，我自己未必咧会即系喺歌手上面去到一个好高嘅位置，就系因为我都做过亚视嘅艺人嘛，系咪？即系我都觉得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成功嘅艺人啊，或者歌手啊，系好唔容易嘅一件事。好似阿 William 啱讲，即系好似 Miwa 呢个例子，其实。都唔系话啊，随随便便就爆出嚟，天时啊，地利啊，啊咁啱，天时地利人和啊，即系如果Miwa 佢哋十二个人，如果唔系佢哋都有一定嘅技能，或者佢哋有一定嘅观众缘，佢哋都唔能够可以做到呢样嘢。所以如果你俾我当时真系一心去做歌手咧，我谂都要突围而出都好难嘅。所以我就觉得未必一定系用歌手嘅身份去做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，譬如啊，以前我想做福音歌手啊，咁如果我真系一路做紧歌手咧，咁我未必可能会一路向福音歌手嘅范围去做啦。可能我会做咗歌手之后，可能写一啲嘢啊，咁样样，好似我曾经用把声去录一啲嘅录音，有关于一啲宗教书籍嘅。咁我当时录咗整咗啲片啊，我都觉得应该冇人听嘅，但系反而呢一啲宗教书籍嘅录音咧喺 YouTube 上面咧。哎，而家有几廿万个点击率喎，咁样样，所以有时有一啲嘢咧，就系我哋永远唔知道嘅，唔知道会个效果系点样样，但系佢就系咁样出咗嚟啦，所以就系天时地利人和咯。 系， 如果再嚟一次，你会唔会咁样做咧？ 即系做歌手啊，定系做 翻？即系去 翻， 一定去翻咧。二十岁出头到啦吓，从头嚟过咧，你哋会唔会再去尝试做、這個？ 问得好好啊， 行呢个星途咧， 我都系一样咁， 即系一样乜嘢？ 啱啱唔记得讲咧，就系、是、我觉得咧，我即系爹哋妈咪冇乜教我做人啊，咁但系我系去到即系毕咗业啦，喺医院啦。碰好多壁啊，因为啲人际关系唔系好识处理啦，咁样 边方面嘅碰壁噶系？ 唔系即系待人接物啊，一辛苦就好容易发脾气啊。我细个系咁，而家冇晒嗰啲气力。咁我发觉咧，如果我嗰时好早入去娱乐圈咧，我谂我得罪好多好多人啊。我谂我都应该好难生存。 蔡志明咧， 系咯，我就觉得系。 其实有一样嘢好得意嘅，当年咧，我其实就。有人问我，点解你参加亚视嗰歌唱比赛咧？点解唔参加无线嗰个咧？咁样，我当时就同佢讲咧，我话其实我两边都有递参赛表格嘅，但系无线嗰个咧，因为佢网上面递交参赛表格，嗰就啱可能个网络唔好，就网络错误，我交唔到无线嗰、那个，咁啊参加咗亚视嗰个。所以其实有一啲嘢咧，我觉得真系冥冥中系有一啲主宰喺里边。 唔系，亦都咁样讲，因为亚视嘅人比较少。 系 啦，即系一下间佢遇到一个系可以系人才、可造之才嘅话，佢有好多机会你。无线可能你企埋一边等好耐， 冇错冇错。 咁、就即系亦都好好咯，俾你即系喺亚视最后个余晖嘅时候咧，俾咗你好多即系 俾咗好多嘢我。 系啦，上台嘅机会，咁就跟住咧你就即系完全好舒服咁就去做你嘅中医啦，即系你就冇其他嘅遐想啦。 冇错，所以如果你俾我再拣多次咧。我都系会参加亚视嗰个比赛，因为我喺里面得到太多太多嘢啦，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喺电视上面，当然会多啲人识，可能会对我中医嘅事业有帮助，呢、这个无可否认嘅，即系肯定有啲病人会啊，我电可能今日我听咗广东广西，听日可能就会有病人，我听咗广东广西，我想睇蔡医师咁样，即系亚视当时当然都俾咗呢啲嘢我，但系更重要咧，佢俾咗一啲历练俾我。即系譬如我今日可以喺呢度，我其实本身个人系比较怕丑嘅，但系亚视就完全 要你上台 突破咗一啲嘢啊，做 live show 啊，又要讲一啲嘢啊，可能又要演下戏啊，咁样完全同我自己个性格唔一样。 唔系，随时你要去咗无线嘅话，等十年先轮到你试下上台咯。 所以其实就算亚视今日冇咗，都多谢亚视或者好多同我一起合作过嘅。一啲台前幕后嘅人，佢哋都对我好好。啲人话亚视最好的一样嘢系咩咧？人情味比较浓。 嗱，我唔系擦你鞋，我唔系擦你鞋，即系除咗你之外咧，我都识一啲喺亚视做过嘅朋友啦。你亦都有个 好 common 嘅地方咧，個個咧都係充滿住愛嘅， 守望相助。 真係覺得 feel 到好 warm 嘅，即係 even 我今日 有一種親切感嘅感覺，係咪？ 係啦，我第一次識你啦，第一日見你啦，即係我都 feel 到你好 warm 嘅個人。咁仲有其他嗰啲幾位咧嘅朋友咧，都係俾我講好有人情味，我真係係咯。 好似有 William 講，即係阿士可能即係人唔係太多，係啦。咁當時我哋做嘢嘅可能就係、是、我哋嗰啲人咁樣，服裝間啊。化妝間咁，其實大家好熟嘅。但服裝間姐姐又會攞啲嘢俾我食啊。即係我當時仲細，十八歲，咁啲姐姐全部當我小朋友咁樣。所以我有一段時間咧，係喺亞視嘅時間係多過喺大學嘅。當然會影響我嘅成績啦。但係如果你而家問翻我咧，我都唔後悔嗰段時間喺亞視度即係度過咗呢段歲月咁樣咯。 嗰個可能係一個都好重要嘅大學， 好重要嘅大學，冇錯。 即係嗰個大學你係大學學唔到嘅根本。 好開心。 我就算即係今時都有時會接觸另外一間電視台啦。咁佢哋俾唔到我呢個感覺嘅，其實即係你只係做工作。兩個字，咁但係同你哋咧接觸咧好 warm 嘅，你哋個個都好 warm， 係咯， 唔錯啦。但係我都無論如何啦，我覺得你兩個都喺你哋嘅醫學上面有你哋嘅成就咧、其實都唱歌咪當係而家一個 hobby 咯，一個愛好啊，咁係一路繼續旁。 其實咧，我做醫生真係好 新嘅事情嚟㗎，絕對 係。嗱，做醫生咧，其實真係好好啊！你有幾多錢？即係你今日嘅成就，你就話你有幾多存款啊？乜嘢都好啦，就代表你曾經幫過幾多個人。其實有咩工作係咁咧？冇乜多㗎係嘛？ 好，嚟咧哥先嚇，好吻合頭先我哋講嘅話。盧老盧冠廷嘅《天籁星河傳說》。 的皎洁星座，围着朗月登峰就坐，在千秋不变星座，传着你话我。万千的皎洁星座，围着朗月登峰就坐，从地中交响我，宁静宇宙突然惊破。 电台新闻报道， 晚上十一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十名官员星期一晚出席一个宴会，同场有人初步确诊，过百个宾客中亦包括三个立法会议员，其中民建联议员陈仲利表示，出席活动期间有戴口罩，虽然曾经同该名初步确诊者有短暂接触，但过程不超过15秒。他又说正等待检测结果，并愿意配合检疫安排和建议，隔离期间会继续处理立法会事务。同场出席宴会的另一个议员经民联陆汉文表示，不认识这名初步确诊者，当晚亦都没有交谈，他和家人已经完成自愿检测。科技及创新界议员邱达根表示，未有和初步确诊者交谈，今早已经进行检测。立法会秘书处说，已经安排清洁公司在综合大楼的议员楼层和公众地方，包括立法会餐厅消毒。今晚是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生效前，食肆最后一晚可以供应堂食。有市民对临近农历新年夜晚没有堂食感到不便，也有市民说为了防疫晚市暂停堂食是有必要。有火锅店说连带午市都被迫要暂停，生意大受影响。有宴会集团说2500围台要取消或改期，农历新年档期肯定蚀本。国泰航空表示，将会由明天起恢复运作部分长途货运航班和维持区域货运航班。国泰将会运作相当于疫情前约 20% 的货运运力，以及约 2% 的客运运力。发言人说，1月将会继续营运前往中国内地和亚洲区内航点的货运服务，以及每日一班的北美货运航班，而往来欧洲和西南太平洋的货运将由只载货客机运作。中亚国家哈萨克燃料价格上升触发的示威演变成冲突，示威者冲击政府设施，总统托卡耶夫颁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。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警察局发言人透露，极端分子晚间试图袭击行政大楼，阿拉木图警察局和各区分局数以十计企图袭击者已经被击毙，他们的身份正在确认中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应托卡耶夫要求派遣维和部队到当地稳定局势。另外，哈萨克对液态天然气实施价格限制半年。俄罗斯表明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6,337点，下跌70点。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,706点，上升5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802， 日元 115.74， 瑞士法郎 0.919， 加元 1.276， 人民币 6.384， 英镑对美元 1.353， 欧元对美元 1.131， 澳元对美元 0.717， 新西兰元对美元 0.675，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8.63 美元，卖出 1790.42 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天晴，早上天气转凉，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6度，新界再低几度，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1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，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。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，早上仍然清凉，星期一云量较多。而家嘅气温系19度，相对湿度系83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中言堂，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， 随机抽样出来的100个香港人，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。 嘉宾讲者包括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、 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系副教授麦瑞才。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，港台电视31，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， 主持萧乐文、钟言堂。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号，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，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，就可以申请。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，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，详情请致电2231-3392。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。 今集嘉宾，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张益麟。 修身、齐家、治企、助社群，这个是我人生一路以来推动我不断创新、不断学习一个的里程碑，亦都使到我不断向前迈进。凡事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我是张益麟。 星期六晚上9点，一起进入人生学堂。 一分钟阅读，主持岑日飞，制作周伟业。 《幸福之书》的作者岸见一郎在书中列举了21个读者咨询的问题，有部分是摘录自网络媒体幻东社 Plus 所连载的文章《紧急求援人生之伤》，以及《当我受挫折的时候》的内容。作者分为几个主题论述，包括我的人生像在绕远路，今后的人生要怎样活，自己的价值自己决定，无需迎合他人的期待，就让今天只为今天而度过，放下过去与未来，以及真正的幸福存在于摩擦之中。 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同的困惑，不妨在这里列举一些较普遍的。其一，因为子女教养的不安和担忧，每日都很忧郁。其二，即将考大学的儿子每晚玩游戏机玩到忘我，身为父母应该怎样面对呢？其三，觉得跟朋友对话很麻烦，但是自己一个人又很寂寞，应该怎样办？其四，身在竞争激烈的职场，因为没办法回应公司的期待而感到焦虑。其五，发现老公再次借贷付款，应该为自己着想而选择离婚，定是再信他一次呢？佛陀说，人生是苦的，而作者则认为不要将人生视为有苦有乐，而是当成一件苦事去看待，会比较接近实相。虽然好苦，但是可以面对现实，并且想到自己能够做些什么的人，总胜于毫无作为的乐观主义者或者悲观主义者。 作者岸见一郎为咨询者解惑，他从来不会对咨询者说你一定要这样做，他是指引几个不会通往不幸的方向给咨询者选择决定，因为他认为究竟何为幸福，最终的决定都是当事人自己。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， 幸福之书，作者岸见一郎，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，今日继续咧同我对面嘅西医黄伟康医生、中医蔡志明医师咧一齐继续我哋嘅，唔系净系音乐家，其他嘢可以碰撞嘅、 嗯。 因为咧有啲即系即系好多人咧，其实平民百姓啦吓，咁咧即系对医生啊或者对歌手咧、 嗯， 都有唔同嘅睇法，又或者有佢哋嘅某一种嘅 fantasy 嘅，系、 嗯、 啦。咁不如你哋讲下，即系你哋作为医生嘅生活啦。嗱、嗯，本身我好清楚啦，咁咁蔡志明，因為我最近我哋有啲嘢一齊拍咧，咁啊幫港台做嘅嘢咧，咁所以我哋就認識咗，咁啊就慢慢就即係瞭解佢少少嘢啦。咁另外就清楚啲啦。咁你哋對生活嘅睇法係點咧？其實 未消化到呢個問題。 對生活即係你嗱，你屋企你即係好多人都會以為好多醫生都係會靓景靓车啊，饮、好食好啊、之类嗰啲咁嘅嘢啦，或者系。之類啦嚇，咁當然今時今日咧，即係醫生其實好多種嘅，唔同以前。以前嘅，譬如即係你所謂專業人士咧，醫生啊、律師呢啲咧，就係一個社會入邊一個好細嘅族群。但係而家呢個族群唔係嘅，而家好大， 越大啦。 同呢個族群咧可以擴散到喺好多，即係你唔好以為喺你個區係冇佢哋嘅，喺你隔離咗可能就係嘅、因為已經即係呢個係一個一種職業啦，已經唔係話好似以前嘅所謂某一種嘅 professional， 即係係佢一定。另外一種身份就唔係，咁、所以即係你哋嘅生活嘅方式又點咧？作為嗱、我咁樣講啦，俾 example 你。頭先我同阿子明咧，我哋首先我哋見咗面先，我哋食咗啲嘢先上嚟做節目啦。咁佢就話去食咩好咧？咁啊，即係諗住過嚟有一成啊咁啊。咁我見到佢個醫務所樓下 corner。咁有一間我曾經食過嘅，都出名做食專食牛腩啊、牛雜啊之類啲咁嘅面檔，都有雲吞啊啲咁樣。就呢間我以前食過唔錯啊，咁樣。咁佢話佢坐低之後，佢話我諗唔到你會嚟呢度食嘢。 係啦，因為咧嗰個地方其實比較噏揼啲，即係雖然好食， 好街坊，好街坊， 比較街坊少少。就即係我自己因為我。好尊重阿 William 啊，即系我以前对佢嘅认识就系、话时装设计师，有一个既定嘅形象、觉得应该系比较奢华少少啊，可能一定要每日都去九龙塘食饭啊。咁、我以前有个中医嘅前辈，其实都系咁嘅。不过我哋当然唔系个个中医都系咁，个中医前辈佢话我每日中午一定去九龙塘食饭。因为佢话食一餐就少一餐，所以佢一定要食最好嘅嘢咁样。 系， 其实乜嘢都系食一餐少一餐。咁我觉得阿 William 呢样嘢我自己好欣赏啦，即系佢唔系嗰种我所认识嘅时装界嘅人啦，佢系一种好有贴地感嘅。即系 我贴地，同埋我系兴之所至嘅，我做嘢吓、我冇嗰种特别。即特定嘅規條， 唔係好執著於某啲嘢。 我唔俾自己特定規條，因為嗰間面檔我試過，我知道佢有一定嘅水準，咁我覺得都值得再翻去，咁咪就選去嗰度咯。 明白，係啦，嗱，我呢個就係我覺得 William 今日帶俾我最大嘅驚喜。係係，咁我自己嚟講， 的而且確係咁嘅佢。 我自己有個咁樣嘅睇法，就係、如果即係講今日中醫同西醫嘛，係咪、其實我哋以前一路讀書嘅時候咧，即係如果同一個中文大學係咪啊？其實有中醫系，其實亦都有西醫系嘅。咁我第一次同西醫系有碰撞咧，就係喺拔河嘅比賽度。 O K， 即係真係有一次係試過中醫同埋西醫嘅學生，我哋有一啲拔河嘅比賽。咁睇到咧，嗰啲西醫學生咧，佢哋好有團隊精神啊。即係我哋當然都有團隊，但係佢哋好有條理、好計劃，同埋好有自信嘅光華嗰種嘅感覺。咁但係如果相對於我自己喺個中醫系裏面咧，始終香港咧佢個整個醫療體系咧係以西醫為主導。 就算嗰陣時作為學生嘅時候咧，都會作為中醫咧啊，好似有一種自卑嘅少少嗰種感覺咁樣，係啦，即係唔夠人哋咁有自信嗰種感覺。咁如果你話去到而家嘅話咧，我相信我嘅生活咧都唔係話即係好奢華嗰一種，都係比較貼地啲嗰一種咯。但係我自己如果對於西醫一啲嘅同行嘅認識啊咁樣，都會覺得啊，佢哋其實好似好多都揾好多，係咪好多都可能會有一種嘅自信嘅感覺啊？其實係咪咁樣嘅咧？ 首先咁講咧，我覺得我有少惊讶你咁叻仲会自卑，真系唔需要。同埋咧，我又觉得咧，喺学习咧或者一啲嘅专业嘅各范畴里面咧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叻嘅地方咯。咁我觉得真系唔需要睇小自己或者即系褒奖人哋嘅。我觉得即系，正如我都会觉得，我喺你面前我都觉得哇，你识咁多嘢嘅，即系关于即系中意嗰啲嘢，我就完全唔识啦。 好简单，系咯，感情咁啦吓，即系你如果你认识你都见过蔡子明嘅话，你会知道。其实佢好高大，佢仲高大过我嘅。OK， 系啊， 今日又八只靓仔啦，后生啦，仲当然仲系好后生啦。咁又做过一段即系叫艺人啦，一段时间。咁而家就系一个好专业嘅中医师啦。咁你会唔会有种即系好多人话咗，哇，佢大把人可以拣啦，大把即系感情生活可以任佢挑选啦。你系唔会咁咧？系咪会即系有冇咁嘅机会咧？系咪真系好似人哋以为嘅咧？ 咁我其实我又唔系呢一种嚟嘅。 嗱，我同你比较，我又肥又矮啊，我要自卑。 感情生活其实我觉得我不嬲自己都系比较奇怪啲嘅人嚟嘅，因为我自己我好中意一生一世嗰个感觉，即系我对于感情咧，相对嚟讲，即系如果同年代啊，同年嘅人，咁我其实拍过两次拖，即系我而家有一个女朋友，稳定嘅女朋友。咁我对于感情咧好认真嘅，即系如果我唔确定一啲嘢，确定呢个人啊，我觉得佢有机会会成为我最终嗰个嘅，咁我会唔会随随便便咁进入一段关系？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同现代嘅一啲咧 好唔同啊， 年青人系有啲唔同，即系好多年青人而家可能就即系可能一年换一个咁样，都有机会。 咁耐时间， 咁耐。系啦，即系如果你讲紧感情呢样嘢咧，我相信唔系话作为中医一定会有啲咩特别嘅睇法咁样啦。但系我觉得中医系比较重视咧我哋个人内在嗰种平和嘅一种状态，因为我哋中医咧好相信一样嘢，就系如果我自己作为医师嘅时候，我嘅身体越健康。甚至比呢个病人要健康咧，我先至医得好呢个人。如果我自己一劈嘢咁样，或者我生活好糜烂嘅话，咁我睇呢个病人嘅时候咧，我好难睇得好佢嘅。即系我相信呢一样嘢，所以好多中医佢会好着重自己内在嘅修炼咁样咯。咁当然，中医我哋讲紧嘅修炼咧，就未必一定话系跑步啊，好简单嗰啲方法。譬如我哋以前我自己会扎马，会站桩啊，会练功啊。跟住练一啲指力啊，因为针灸嘅时候都需要指力啊，咁样。咁中医比较着重呢一啲嘢咁样，系啦，同埋好着重大自然同埋人之间嘅关系啦。所以 人合一， 所以最好如果同我一齐嘅女朋友，咁佢系好乐意听我讲晒成本中医教科书嘅，佢又明白到中医嘅嘢嘅。咁呢个会加分啦，即系。但系好少嘅，好少嘅人。 其实我同你好多嘢好相似嘅，我谂阿 William 都知道我个性。除咗我就系唔会扎马啦，唔会练呢个子宫。 咁你打针都个手势好好嘅。 系咁有一样嘢做足三十年嘅，日日都做。 我打疫苗都由你帮我打咧，真系哇！打咗都唔知咯。 我系日日都有人赞我嘅样嘢。 哇！医生你打咗我都唔知咁样。 点解要去呢个位咧？要问即系同你哋讲呢啲生活啊感情咧。 系。 跟住之後，我哋只歌咧，即係阿 Blues 嘅黃玉康作同埋唱嘅歌《失落園》。 嗰首唔係我作嘅，嗰首係草蜢嘅歌嚟。 哦，係啦，你唱啦， 翻唱。 其實即係我諗起其實係一啲講愛情嘅嘢啦。係咁咧，就即係喺感情生活上邊咧，咁我哋即係其實每一個成人都有感情生活嘅經驗，或者即係喺感情生活入邊咁啊，我哋都係。咁你自己係咪即係與貓為命咧？而家？ 唉，好惨啊！而家咧，即系我嘅 partner 又去翻咗台湾啦。咁日日只系透过电话去睇。咁我又唔系啲 透过电话乜嘢话？ 透过 video check 咁样咯，即系倾下偈啊咁样，日日都系咁样。咁我又唔系啲朝秦暮楚嘅人啦。咁我翻工就系对住两个女同事啦。咁但系同事就唔系真系朋友啊，唔系家人，所以好多心底话唔讲得啦。咁因为限聚令嘅关系。都好少见屋企人啊，或者啲朋友聚餐都少啦。翻屋企对住两只猫啦，咁就即系其实呢一年咧系超级乏味嘅。咁有时系William 大协我啊，有啲饭啊焗啊叫我出去，咁个即系几个月到咁样一两次好开心，咁样系咁吊住条命咁咯。但系咧亦都。是几好的训练啦，因为我是一个好痴心的人嚟嘅。咁但系呢一年 痴心啊， 痴心又痴身 ，OK 啊，即系我 好容易 attach 人 系啦。咁我差唔多要日日见啊嗰啲人嚟嘅。咁但系咧就喺呢一年咧训练自己好独立。但系我即系已经超过咗五十岁啦，即系我开始有好多嘅体验啊。咁譬如咧，即系。古今中外啲人都会讲咧，每个人都系一个人嚟，将来都系一个人走。咁我呢一年咧，我系 feel 到呢种感觉啊。咁其实是一个好嘅 training。我虽然我知道我好几长命，咁我父母全部都九啊几一百岁，咁我啲阿爷全部都系，但系我觉得都系俾自己睇到一样嘢，要珍惜每一日咯，咁样。咁同埋咧就喺当中咧，其实我自己睇翻自己生命嘅时候咧，即系我觉得上天好好啊，俾咗好多好特别嘅元素我啦，音乐嘅元素啦，组织力嘅元素啦，我谂我系少数嘅医生，到做咗成三十几年，都日日都会有火气嘅，即系好想火，即系好想帮人啊嗰种感觉啦， 热诚嗰种火。 即系我谂每一种嘅专业咧，其实无论律师啊、护士啊、老师啊，定系点样咧，咁有啲人初初嗰几年真系会有火，跟住慢慢咧，可能就会谂住钱啊、地位啊、社会地位啊，或者仔女啊咁样。咁我就唔系咯，我就觉得仍然都系好重视哦。见到个病人就话伤风感冒啊，我又教佢点样去调理个身体啦。你肠胃炎啊，点样戒口啊？我讲咗十万几次，啲姑娘咧都可以 duplicate 我嗰啲说话。咁我都系一个咁嘅人咯。咁我因为我觉得我要把，因为我知道，但唔代表我面前嘅病人都知道我所有嘅嘢。 所以我想讲系戒口。 我系咪讲戒口啊？ 最初嘅时候。我一开始就话你中医同西医之间咧有冇一个共通嘅戒口嗰样嘢？我忘记咗戒口呢个。 戒口 啊，你啱提醒 我。我差唔多日日都会讲呢啲唔同嘅，例如话你 eczema 你系皮肤系湿疹啊，咁你又要做啲咩嘢？系啦，一种嘅 eczema， 一种系 eczema， 唔同嘅个发音有啲 eczema 就系湿疹 ，eczema 就系哮喘，咁又。样样都有啲嘢要教一教个病人啦，咁我都好坚持咧，喺短短嗰几分钟都要讲咯，因为佢可能未听过，但系可能会帮到佢好多咯。即系我就用一种赤子之心咯，虽然而家都唔系赤子啦，即系好老 嚟。永远都系可以系赤子嚟嘅。 我有呢个火咯，仲仍然都 系赤子噶啦。 系咯， 你唔好净系话有火咯，火即系火气个火。我 对唔住啊， 有团，我心中有团火 系。系啦，咁同埋咧做音乐嗰方面，我亦都觉得，因为我系基督徒啦，我觉得上帝俾到我一个嘅天分啦，我就要用最好咯。我唔会话我做唔到歌手。我賺唔到錢，我就唔唱歌。所以阿 William 咧識咗我廿幾年啦，已經。其實我從來冇停過音樂嘅，我一直咧做緊歌。好耐之前咧，阿王傑都用過我啲歌嘅，其實唔單止廣東廣西主題曲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我到而家。我嚟之前咧都系唱紧歌嘅喺屋企，即系录紧音啊嗰啲咁样样嘅。 明白。 咁好开心嘅，其实我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我生命都好丰富嘅，其实。虽然我仲有大把时间喺世上，但系咧，我觉得我都冇嘥到啲任何嘢咯，系咯。我都好丰盛，但系咧，我当然呢个生命系我啦，我唔可以代替所有嘅西医，佢哋都系咁睇生命咯，系啦。 所以其实今日我都开咗眼界嘅，即系我，譬如我以前觉得啊，时装设计师、时装嘅人一定要系某一个样式嘅，咁 William 咧俾我嘅感觉系唔同嘅，好贴地嘅。譬如阿黄医生，即系以前我可能自己对于西医 即系我觉得点样讲咧，西医可能都会对中医有啲排斥嘅，可能喺某程度上。咁我又发觉黄医生佢系一个好内敛，即系比较亲切嘅人，因为发觉佢对中医又好好咁样。咁所以我觉得有时要突破一啲自己既有嘅认识啦。咁我觉得做好自己嘅本分嘅工作，令到身边嘅人开心，令到佢哋感受到有爱，我觉得系最低限度我哋要做到嘅嘢啦。咁我相信呢一点，无论中医同埋西医都系我哋嘅共通嘅地方啦。即系无论界口啊，无论喺好多唔同嘅医学嘅层面，可能系有唔同嘅睇法。咁但系正如我一开始所讲，我话中医同埋西医有一日咧，终会走向咧即系结合嘅一个道路嘅。即系一个系睇最大，一个系睇最细，但系最终大家会殊途同归啦。咁我觉得 但你自己有冇谂过咧？除咗即系一路继续做你嘅而家做紧嘅工作啦，咁即系你已经咁即系有好咁多年喺呢、這个即系中医嘅路上边，咁已经又捆集咗一班即系你自己嘅嚟经常嚟嚟睇你嘅，都唔系一定病人嘅，打个平安物嘅啫。咁但系你会唔会再落去屋企？因为你仲系年轻嘅，相对嚟讲，你再落去有冇计划一啲？去到某一个阶段，可能我再做。某一啲嘢，深造某啲嘢，令到即系令到即系你个医学又有提升咧，有冇谂过？ 其实中医系一个无穷无尽嘅一个医学嚟嘅。譬如我今日吉一口针，吉喺一个人嘅身上，我听日吉呢口针嗰个功力可能唔一样嘅。呢、这个功力咧，物理上面嚟讲可以系指力嘅分别，但系咧其实中医吉一支针咧， 针灸嘅针 系啦，除咗。即系我哋就咁吉入去之外咧，吉呢啲咩位方位系点样样？我自己本身个修为其实都好多嘢唔同嘅，所以点解一个国医大师同一个小嘅中医，佢哋吉同一个穴位，点解会有唔一样咧？气势唔一样啦，大家嘅方法啊，入针嘅角度唔一样啦，个气场都可以唔一样啦。所以中医系我。应该会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一个追求啦。但是我会尽力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兼顾好自己的家人啦，自己身边我爱的人啦。做好自己，不辜负病人对我的信任。我觉得就是我目前会做的事啦。额外如果有什么其他事可以做的，譬如可能我今天在广东广西媒体有推广中医的地方，或者日后有其他不同的机会，我会很乐意去接受这些机会啦。 好时间差不多了多谢你。要讲讲听晚先，听晚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就有黄仲远、周子恩和周永俊一起跟大家分享新青年新希望。OK， 最后这首歌就是由黄伟康为大家唱草蜢的 version 的失乐园。OK， 多谢大家，拜拜。 拜拜。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。与本台立场无关。 结果我共你仍然逃不过被围攻，被舍弃，爱得惊天动地。总算运气，无论褒贬转如避，爱可有定理。谈情谁讲理，越无理越凄美。就算飞天遁地，万年千里，亦决定要共你一起。苦恋注定难，我已经习惯沿途承受不留情的失眼，请给个负担，叫世上人担。平凡情侣为你共我挂念，看牙苦恋注定难，我却这样贪。途人凝望中寂静的凄惨，请给我负担，叫世上人间。 惶惶情侣在美丽与悲哀之间留一线空间， 平凡情侣为你共